各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今天下雨了，印象里这是隔离这么多天来这边下的第一场像模像样的雨，那个熟悉的巴黎又回来了。站在窗口能闻到久违的泥土气息，原本讨厌下雨的我竟然觉得这天气也没那么让人厌烦。从中午开始，楼下就有人高声谈笑，望过去，在路口把角的地方，三个流浪汉一边喝着酒一边啃着法棍。那时雨正下得紧，咖啡馆关门了，他们正好在临街的篷布下避避雨。下午5点多，天又开始放晴。傍晚从窗口望去，天高云淡，竟有种北京秋天的感觉。想起几天前媒体说疫情以来巴黎的空气质量好了不少，还煞有介事地请专家分析，不禁又觉得好笑。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日子不正常啊，工厂都不生产，大家都不开车，换来了巴黎的蓝天，这意义到底在哪儿呢？今天去了家乐福超市，所有店员都认真戴起了口罩，大家严格遵守着社交距离，门口排队的顾客至少间隔1米，工作人员严格控制着进店人数，大家在自助柜台扫码付款，8个人工款台只开放了最靠近门边的那个，而且用有机玻璃将收银员与客人隔开。货品倒是很全，蔬菜也新鲜。今天，法国卫生部长说，核酸检测将覆盖全国所有的养老院。意大利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将在5月16号迎来第一批解除隔离的人。上周，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接受议会云质询的时候也曾说，政府解除隔离不会一刀切，这将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疫情在发展，生活还要继续。隔离进入第4周，法国人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更具体、更现实的困难。比如，教育部长说了，学校停课之后，因为缺少电脑或者没有网络，法国大约5%到8%的孩子消失了。他们没能出现在线上课堂里。一方面，老师们一直尝试着联系这些孩子，可遗憾的是，他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自从学校停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家长电话不通，孩子既没有在网上报到，也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。特殊时期，学生重返云课堂有困难的比例，在一些学校甚至接近10%。另一方面，一些家庭也真的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。让人印象深刻的，在一个7口之家，5个孩子中有4个都在上学，可全家只有1台电脑。几个孩子要想不受干扰地按正常进度上课，这无异于天方夜谭。这又是怎样的捉襟见肘？教育部长说，希望学校切实负起责任，尽快找到这些失联的孩子。可现实的难题也摆在那儿。如果都那么好找，校长和老师们也不用再三复习家长电话那头的忙音。在一些地方，人们开始呼吁当地企业把不用的电脑捐出来，帮帮那些有困难的家庭和孩子。对了，疫情之下，今年的法国高考自然也不太可能正常进行。最大的变化是，高考取消了笔试部分，分数则改由平时测验成绩来决定。别以为孩子们都会欢呼，这注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